天，彩霞满天，醉云霞，醉云霞，让甜蜜的思绪踩着风儿，追逐那风的翅膀，不知岁岁年年有多久，却只没有落叶悲伤。是泪